手中川流十月之风在落空。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心声。这是来自陈奕迅的这首《红玫瑰》，2007年发行在他的专辑《认了吧》当中。其实玫瑰蔷薇属是一个亲缘特别近的这样一类植物，很多人都分不清什么是玫瑰，什么是月季，什么是蔷薇，它们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西方呢，把这一类植物统称就叫做 rose，而中国我们汉语当中不同的称谓其实都是在描述这一类别当中的我们常见的几类植物，比如说像蔷薇、刺梅，还有玫瑰、月季、木香等等。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和蔷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戴佩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生，我对她的印象一直如此。之前听他的歌曲也都是在唱一些爱情，但他的爱情给人的感觉总是决绝的，有着一种不低头的倔强。这首《野蔷薇》也是他收录在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来听一下吧。 说的对，就放心让它吹干我的泪，别后退，倔强的自卑一碰就坏碎，而你说的都对，有些人不是你想象中的完美，但没随之而绽放，就不怕天太黑。我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勇敢走出路的余晖，我渡了眼泪，让悲伤破晓瞬间一望而美。我像是一朵被爱洗礼后盛开的蔷薇，燃烧的卑微，让日光骄傲洒在我的背，看不见花蕊。而你说的都对，有些人不是你想象中的完美，但没所谓，随之而绽放，就不怕天太黑。我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勇敢走出路的余晖，默读了眼泪，让悲伤破晓瞬间一望而美。我像是一朵被爱洗涤后盛开的蔷薇，人间骨柔情包围了我不被原谅的罪，穿越冷暖躲过野炊，燃烧的卑微，让日光骄傲洒在我的背，看不见花蕊。用力撑开双臂，爱情

自王菲。这首歌呢是她在2000年的专辑《预言》当中的这样一首歌，而这首歌也是她在巅峰时期的一个代表作。前奏我们听到特别冗长的这种迷离而妖娆的氛围呢，包括她描述的就是彼岸花这种花了。彼岸花的别名也叫曼珠沙华，花开的时候看不到叶子，而有叶子的时候又看不到花，就有一种花和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的这样一种惋惜。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唱花，唱的是女人花，也是内地很多人了解梅艳芳的第一首歌曲。它是一种台湾式的典型情歌，里面唱出了一个女人从含苞待放到盛开再到枯萎的全过程，被她唱的是淋漓尽致。这一首《女人花》。 心中含苞待放已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可惜的人来如梦。女人花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不多时啊，看着只虚愁，女人有花花似 Thank you.

来自菲儿乐队的这一首《雨樱花》，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这首歌呢，听到了有一些太鼓还有三味线这些日本歌曲的元素融合在里面。其实当时的菲儿乐队是非常的才华横溢，而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飞行部落》当中。现在已经听不到他们在这样组合在一起为我们献唱了。今天聊的是这些花开的声音，说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你看到的一些花吧。可以把自己想说要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接下来这种花我应该相信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看到，因为我们在花店买一些花的时候，它经常会作为配花出现，它的名字就是勿忘我。传说勿忘我呢，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名骑士，他爱上了公主，而这个骑士呢，身穿厚重的盔甲，为了讨公主的开心，他不惜长途跋涉，不顾生命危险，只是为了亲手摘下勿忘我送给公主。而当这个骑士来到河边去摘这个勿忘我的时候呢，却不小心跌落在河中，最后是没有能把这个勿忘我送给公主。而这个花的由来就是这样流传至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陶喆来演唱，他创作的这一首《勿忘我》。

来自李健的这一首《紫罗兰》，特别适合在晚上的时候躺在草地上去听着他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他2003年发布的《似水流年》，也是他在离开水木年华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充满着自己的个人色彩。今天说的就是花开的声音，刚刚听到了《勿忘我》《紫罗兰》，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也是花名，名字就叫做《郁金香》。郁金香大家都很熟悉了，是荷兰的国花，而这首歌呢是由蔡淳佳创作的，来听一下吧。 都说郁金香花期并不长，时间是它致命的伤，开在香烟里，写在夜凄凉，为谁笑也为谁凄凉。都说郁金香不欣赏浓妆，却穿上悲花的衣裳。有心花不开，无心莲好成霜，心有重重泪与千行。郁金香，郁金香，你为谁笑为谁妆。郁金香，郁金香，余晖越尽折容，化为知己折香。去也芬芳，温情冲破冰冷的墙，梦里寻芳踪，越是把汗自空，不知何年何月何从。郁金香，郁金香，你为谁笑为谁妆。郁金香，清香，余晖越尽折容，化为知己折香。郁金香，郁金香，情缘平凡不平常。郁金香，郁金香，花香荡气回肠，愿停留在有心无情纷乱不清的世上。都说郁金香花去也芬芳，温情冲破冰冷的墙，梦里寻放纵，越是把恨自控，不知何年何月何从。 蔡淳佳的声音呢一直是这样的，让人觉得非常清澈。刚说到郁金香，突然间想到了粉色的郁金香应该是我认为最好看的，是粉色中带着一点点白，它的花开会分为几度，这样的郁金香有一种含苞待放的感觉。今天是周四，我们来听的就是这些花开的声音，聊的就是那些花。我觉得每种花都有自己独特的美，而接下来这首歌中唱到的花是蓝莲花，相信你应该知道演唱者是谁了。蓝莲花呢也是一我们能看到的植物，它其实就是睡莲，而睡莲呢它是属于 在水中去生长的花卉，也是非常的美丽。我们经常会在公园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粉色的莲花，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看到蓝莲花的话，你会不会想起这一首歌呢？那节目的时间送上最后这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北京时间21:00。